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哥哥的故事。他的哥哥曾经是全家人的希望，然而现在却是全家人最恨的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做了哪些伤害家人的事呢？ 就是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不过有时候我倒挺希望有一个的。 嗨，有也别有我大哥这样的，有个败家子做兄弟，全家都跟着倒霉。 你哥哥他怎么了？ 跟你说，要不是我们家出了我大哥这个败家子，在我们村我们家肯定是首富。可现在呢，他欠了一屁股债，要我们全家一起帮他还，害得我爸60多岁的人还得跑那工地上去修公路 啊。 唉，一天累死累活的才挣不到200块。我前两天去看他，正好赶上他们吃晚饭，我看见我爸竟然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啃着冷馒头，当时我那眼泪就下来了，拉着他说咱不干了，回家。可我爸说自己干得挺好，不想走。我就带他去了附近的一个饭馆，给他点了几个他最爱吃的菜。我问他大哥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他都不知道大哥现在在哪。然后他还跟我算，说一天能赚170块，一个月就是5100，一年就赚6万多，大哥的债很快就能还完。我气得当时就跟他说，你就当大哥死了吧。没想到我爸竟然一下子站起来对我吼，说我怎么能这么说话。可是吼完他就蹲下去开始嚎啕大哭。 你大哥他怎么会欠这么多债？他人去哪儿了？ 哎，这就说来话长了。其实他过去不是这样的。 来，没关系啊，先坐，喝杯水，慢慢说。 我大哥呀，83年生的，属猪。出生那天，村里人都来给我爸道喜，说这个时辰生的孩子呀，将来肯定命好。哼，我大哥小时候命确实挺好的，从小就是爷爷的心肝宝贝。他还说我大哥长得壮实，干脆啊，小名就叫大熊吧。等到我大哥8岁的时候啊，果然长得也是虎背熊腰的，家里好吃的好玩的也都是大哥的。我和两个姐姐呢，也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不过啊，我也很乐意当大哥的跟屁虫，因为他确实也有大哥的样，谁要是欺负我， 那他一定会为我出头的。 看来小生啊，他是个好哥哥。 哎，真的是个好哥哥，而且他还特别孝顺。就在他八岁那年啊，我五岁，我爷爷得癌症去世了。爷爷走的那天，大哥哭得都晕了过去，家里人把他人中掐的是又紫又肿，才慢慢醒过来。我爸抱着他大哭，边哭边说，这么小的年纪就对自己这么狠，长大了还怎么得了。这话呀还真让我爸说着了。 哟，怎么说呢？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啊，我哥读初一，有一天呢，我被同学欺负，大哥听说之后呢，竟然找了他们直接就一顿胖揍。最后同学的哥哥为了帮弟弟，叫了几个朋友和我大哥约架，在村口的小麦地里啊打了一场群架，把小麦地弄得也是乱七八糟的。我爸听说这事儿以后呢，拿着树枝就抽我大哥脖子，可我大哥竟然一声都不吭。我爸气得又连抽了好几下，把大哥的脖子啊抽得直往下滴血，可我大哥啊始终都没喊一句疼。 哎呀，说实话，这样的人我挺佩服的。不过呢，我觉得你说的对，他对自己也真是够狠的了。 嗯，我小时候觉得他身上真有那种武侠小说里那种大侠的风范，他骨子里好像也很喜欢舞枪弄棒的，所以到了初三那年呢，死活都不想读书了，学武去了。 学武？ 对， 去少林寺啊。 哪儿啊，那年他在一期杂志上看到了湖南娄底一家武术学校的招生简章，也不知怎么的呢，魂儿就跟被勾了一样，铁了心要去那儿学武术。 那你爸他能同意吗？ 当然不同意啊，他一心是想让我哥继续读书，因为我爸呢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当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啊。而且我家在河北，离娄底又那么远，我爸他也不放心啊，更何况那所学校一年的学费就得10000多，家里也实在掏不起那个钱，所以为这事儿呢他们吵了好几回。不过最后啊还是我爸妥协了，管乡亲们借遍了钱，凑了20000块送我大哥去上武校了。 哦，那你大哥在武校学得怎么样啊？ 其实刚去那会儿也挺好的，每个月都按时给家里寄一封信，信上还会讲很多这个武校的生活。我能看出来他一开始对学校的一切啊都特新鲜，在那儿过得也挺快活的。不过后来呢，他的信就变成2个月一封了。他说武校生活艰苦，每天要练10多个小时，下课后躺在床上就一动不想动了，而且呢他还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吃不惯那儿的饭菜，特别是每顿饭都要放辣椒，这一点他最受不了，说吃的胃里啊火辣辣的。不过虽然很苦很累啊，但一般在信的结尾大哥都说会坚持下去，不让爸妈失望。 哎呀，真不容易啊。 是啊，后来大概有2个多月吧，家里一直没有收到大哥的信，我妈就有点担心了，怕他出什么事儿。当时村里也没有电话，我爸就骑了10多公里车到乡里去打了电话。打电话才知道，原来1个月前啊，大哥参加省里的比赛受了伤 啊， 左臂骨折了，右眼的眉骨也裂开一道口子，缝了好多针，一直在宿舍养伤呢。这我爸一听心疼坏了，他又舍不得路费啊，只好在电话里求学校的老师啊好好照顾大哥。后来应该是我大哥伤好之后的2个月吧，他终于给家里寄来一封信，随信呢还寄过来一块武术比赛的金牌，还有一份证书。 哟，获什么奖啊？ 得了湖南省武术比赛的冠军啊。 不错呀，这下你爸应该特别高兴吧？ 可不嘛，他把那证书跟奖牌啊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逢人就夸耀自己大儿子是冠军。其实我大哥学武这3年啊，家里一直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你想我爸是老师，他有寒暑假，不过那3年里呢，每到寒暑假都要去工地打零工，他的腰呢也就是那个时候啊慢慢变弯的。哎，所以有时候啊 我也很恨大哥。我总觉得他是为了满足他一个人的愿望，让全家人跟着他受苦。 嗯，那他学成回来以后，家里的情况会不会好些了？ 嗯，我到今天还记得他回来那天的事儿。我在村口看见了他，一把就把我抱起来，和走之前比瘦了好多，身上没一块多余的脂肪，那肚子跟胳膊上全都是肌肉，特别有气势。那天晚上我妈也是破天荒的炒了好几个菜，我爸爸还狠心的宰了一头小羊羔，那真是三年来啊，我们家第一次吃这么丰盛的饭菜。那顿饭我们从6点吃到了11点，大家都静静地听大哥讲学校的故事。后来大哥借着酒劲儿，在院子里还打了一套拳，还耍了一通棍子。我当时看着大哥就跟看一个英雄一样，对他特别崇拜，对他的那些怨恨也就烟消云散了。 一家人团聚这多好啊。那他之后打算干点什么呢？ 他一回来啊，就吵着要去沿海城市做保镖。他说他好多同学都做了保镖，不然这3年武校就白读了。可我爸这回是死活都不答应了。大哥生了几天闷气，最后还是妥协了。 可是总待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呀。 是啊，我爸也很愁。后来我们家的邻居给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啊？ 那个邻居的亲戚啊，在保定做厨师，听说厨艺还不错，在一家很大的饭店做厨师长，每月工资有3万多呢，还不算徒弟们平日里孝敬。邻居还说这个亲戚收徒很严格，做厨师20多年了才收了3个徒弟。我爸听了就很动心啊，就求邻居替我大哥说说呗，看能不能拜人家做师傅。我大哥听了这事儿以后也没多说什么，就同意去了。但是我能看出来啊，他并不情愿。但我爸呢，既然已经替他决定了，这事儿也没得商量。 那个大厨同意收你大哥当徒弟了？ 嗯，拜师那天我爸特地带着大哥去了保定。哦，我们村离保定不远，大巴就能到。 哦， 大哥跪在地上给师傅敬了茶，这拜师的事儿啊就算这么落定了。 哎，那他学的怎么样啊？ 其实我大哥呀是个特要强的人，你知道吧，学武士学厨师照样不例外。你可能听说过吧，学厨师都得先从那打杂开始，端盘子洗碗洗菜拖地什么的。 嗯， 大哥也不发牢骚，反正就是闷头干。后来呢就开始学配菜，练习这个面点呀、刀工，很好学，人又实诚，所以师傅很喜欢他，对他也很好。前后大哥跟着师傅学了大概有2年吧，虽然时间不长，但厨艺已经算是得了师傅真传了。后来师傅干脆把这后厨啊直接交给大哥管了，大哥也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哎，这不是很好吗？ 是啊，当时我们全家都把他当做家里的骄傲。可谁成想好景不长啊。 怎么了？ 有一天啊，派出所来电话说大哥因为打架被拘留了。 啊， 我爸就赶紧坐大巴去了保定。等到了派出所才知道，原来大哥的师傅开车发生了剐蹭，明明是对方全责，但对方呢不依不饶，大哥的师傅就跟他吵着吵着就动起了手。他跟大哥打电话，大哥立刻就跑到事故现场。他看见师傅被打得鼻青脸肿，二话不说就开始猛揍对方。 唉， 这我爸去了以后找人疏通一下关系，算是把大哥给接出来了。回去路上我爸就说，既然学得差不多了，不如回家乡的县城报一家饭店，自个儿当老板吧。这次我大哥嘿乖乖的听话了，回到县城租了一家酒楼。这家酒楼3层，1层是大堂，2层是包厢，3层呢是员工宿舍。简单装修一下之后就开门营业了。 这听上去也不错啊。那酒楼后来经营的怎么样？ 嗯，还行吧。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大哥只招了一个学徒，炒菜做饭的事儿都是大哥一个人包揽。不忙的时候吧还好些，一旦忙起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一天下来总是累得腰酸腿疼的。 尤其是那掌勺的右手总是浮肿的。 这也真够辛苦的。 是，那时候我正好也在酒楼附近的县一中读高三嘛，因为管得严，我们是一个月能出去一次，所以酒楼开业一个月之后我才进去参观了一下嘛。 哎，那酒楼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哎，说实话啊，比我想象的寒酸多了。不过参观了一圈之后呢，我还是给大哥比了个大拇指，夸了他一通，他特别高兴。晚上等客人走了，他给我炒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我们俩坐下之后呢，一个女服务员给我们倒酒，我特地观察了她一下，我发现那姑娘看我大哥的表情很复杂。 哦， 啊，我就开玩笑说，哎，大哥，这位是嫂子吧？完，我大哥就哈哈大笑，然后就在那姑娘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看来他们真的是那种关系啊。 是啊，可是这个消息被我爸听说之后呢，他却不高兴。 为什么呀？ 因为毕竟不是明媒正娶啊，村里人没少说闲话。我爸这人要面子，他这辈子无论什么事儿都喜欢跟人争个高低。在读书这件事上呢，大哥已经让他丢了面子了，所以啊，结婚这事儿他特别看重。他倒不是反对我大哥和这女服务员在一起，但怎么着也得是风风光光的把事儿给办了，所以他就把家里闲置的二楼仔细的装修了一遍，还买了上好的家具等着儿媳妇进门。可就这时候我爸出事儿了。 你爸？ 嗯， 又出什么事儿了？ 哎，我们那个村啊，四面环山，其实一直挺平静的，可是也不知道哪儿刮来了一阵风，几乎一夜之间全村人都听说了我们周围的山里有金矿。 金矿？ 是啊，好家伙，没两天村里就开进了好多机器，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你想这种赚钱的机会我爸肯定也不会错过的，他甚至还请了专家给我家的后山做了勘测，结果果然勘测出有金子，我爸给高兴坏了，他就和我二伯三伯一起出资买了设备准备挖矿。可是，哎，这老话说得好啊，亲兄弟得明算账。一开始呢，三个人也没明确想过挖出来金子怎么分，直到真的挖出金子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难道说，最后谈崩了？ 嗯，我爸觉得吧，后山是他家的，事情又是他挑头干的，所以他理应分大头。可我两个伯伯却说呢，他们是做哥哥，弟弟要听哥哥的话，利润要三个人平分。我爸委屈极了，他觉得自己堂堂一大学生竟然受了两个农民的算计，更何况算计他的还是自己的两个亲哥哥，所以就越想越生气，结果急火攻心得了冠心病 啊。 其实这也真不算是大病，只要情绪不过分激动，坚持吃药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我妈还是很担心的，就跟我大哥商量着说，年底把婚事给办了，为家里冲冲喜，也能了却我爸的一块心病。我哥当然没意见啊，可谁成想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哎，又怎么了？ 大哥喜欢的那个姑娘呀，要回山东老家，因为他家里人为他说了一门亲事，人家家里啊是死活不同意把姑娘嫁到我们这个穷山沟里，而且他们也放出话了，说想娶我女儿也行，必须啊入赘山东。 哎，这个也有点太过分了吧。 是啊，我哥也特别为难嘛，我知道他很喜欢那个山东姑娘，但是我也知道他早就决定该怎么做了。他后来跟我爸说，别担心，我再给您找个儿媳妇。 那他就这么和那个山东姑娘分手了？ 哎，他还有别的选择吗？分手之后很快就结婚了，对象就是邻村的，也是我爸曾经教过的学生，初中毕业后一直就在外面打工，因为这门亲事才刚从城里回来。我大哥嘛，长得帅气，做人又踏实，所以人家姑娘和家里也都很满意啊，我们全家人也都很高兴。但是只有我大哥一个人不高兴。 哎呀，这种心情啊我能理解。 所以嘛，结婚当天大哥喝了很多酒，